杂念动就离拉松，心把它动就真理，就别让往多的松。 再一次相会，相会。